folk song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，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穆拉文斯基指挥列宁格勒爱乐于1975年6月7号在日本东京演奏柴可夫斯基第六悲怆交响曲的实况录音。 天的魅力演奏厅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